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哎，周五的心情随意一点，周五的状态摇摆一些。11点01分，星期五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式出发。 衣服看似有点窄，但穿的格里又可爱，幽默中的阴霾，现实又搞怪。在几载，他是喜剧天才，他的人物像舞台，让每个人都崇拜。在那年的摩登时代，他穿一条皮带牛仔，是无声的黑白，走进了大好莱坞。期待从当代到现在到未来，他在纽约等待等待，他在等待他的舞台，他并没有咖啡牛奶，没有失败拿来意外，他没办法不拜拜。崇拜，在那年的摩登时代，他穿一条皮带牛仔，是无声的黑白，走进了大好莱坞。在期待从当代到现在到未来，他在纽约等待等待，他在等待他的舞台，他并没有咖啡在哪来意外，他没办法不拜拜，等待终于站在他的舞台，复古复刻精彩好精彩。 Come on， 别想不开别看不开，几个的啤酒让灵魂释怀，我任性他挤破脑袋，就对现在的自己抱着不满，别想不开别不习惯，别为了名牌把身体搞坏，那么的时代有天会盛开。他没办法不拜拜，等待终于站在他的舞台，复古复刻精彩好精彩好精彩。 摩登时代是查理卓别林导演并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在1936年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叫做摩登时代，来自于刘凤瑶他的一个创作。当然这里面写的主题人物就是查理卓别林。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顶礼帽，一拄拐，礼服看似有点窄， 幽默当中的阴霾，他身世又搞怪，他是喜剧天才，大大人物小舞台。好吧，就假装我们看了这样的一部喜剧片，然后正式的开始我们的旅行。如果你向往真正纯净的海水的话，那么帕劳便是各位寻找的世外桃源了。帕劳的洛克群岛是太平洋最纯净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呢，无论是艳阳高照的白天，还是温润可人的夜晚，我们都可以走在雪白细腻的沙滩上，去感受世人最清透最澄澈的海水。这里的海水呢，有一种奇异的蓝绿色，纯净的会让人不敢相信，好像觉得只要一伸手就会打破了眼前这样的美梦。帕劳可玩的地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逐一的去感受一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很原始，仿佛来到了演唱者所在的一个区域，看着他眼前的画面，跟着他一起哼唱没有歌词的旋律。 出来出来出来特红不是不是出来特 模糊固有风格的界限，刻意的去摘掉了人为标签。在全新专辑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这张专辑当中呢，吉克隽逸尊重自己的内心，回归到音乐本质。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木棉》这首歌曲，它就是用最淳朴的母语，用最纯净的歌声来诉说着故事。我们听不太懂的歌词的部分，大概是说我们的爱被泉水洗礼，被月亮所沐浴，被太阳照耀，我们的爱在被召唤。虽然这首歌曲其实跟大海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是一艘船在出海捕鱼，然后船呢会随着海浪起伏变化飘摇不定。所以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劳作的场景，也有和大海拼搏一争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发生。好吧，让我们继续的前行。在帕劳呢，你会重新学到什么是海，什么是地，什么是光，什么是热。有些人会说帕劳是不是跟马尔代夫有些相像，其实完全不同。帕劳呢是一种真实的自然，让你完全的进入它，它把一切人造都降到了最小化的范围。即便是在全国最繁华的一条街，差不多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如果你是那种特别能逛街的女孩的话，那也顶多两个小时就完全 OK。 只有安静美丽的小店，旺季呢也只有几个客人，大家都很平静地享受着这样的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很像是躺在沙滩上，或者是坐在躺椅上，看着太阳，看着眼前的海发呆。 孤单看天上那朵云呢，银灰色干净的俯瞰着我，失散的爱它漂浮着呢，旅行着想飞开，但又依依不舍，魔术般的停在那儿，特别神秘的我，借一片云曾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它也不错。钻进了我的心，安我记忆很麻烦也很苦涩，丢下呢也没有名字，像个孤儿看似快乐，流浪惯了，这么说他真的真的不负责，借一片云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借一片云爱着，我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着，偶尔怀念他，借一片云爱着，今天曾珍惜的就此远去了，但是心还悬着，喜欢独自记得，成为一个收藏者，偶尔怀念他也不错，以前深爱的现在呢，天下的云呢，隐形了。 捡一片云爱着。在海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上的云好像是更大更大的一朵，有的时候你会在看云发呆。真的可以把云给剪出一个形状的话，你是不是想要剪云？如果想的话，你想剪成什么样子？这首歌来自于 JJ 林俊杰作曲并演唱，易家扬填的词，轻松简单但是又充满深刻情感的一首歌曲，把李英悲伤的失去呢唱得既温暖又美好。简单的民谣曲风是贯穿全曲的， JJ 呢也是带着一些 R&B 风味的唱腔，让这首歌曲呢不禁把我们带入到了某一个回忆当中去。好吧，我们继续来到帕劳。接下来我们，如果说你对海洋生物有认识，就不会在浮潜的时候轻忽对待你所看到的美丽的生物了。比如在帕劳，我们可以看到巨蟒城，美丽的巨蟒如同传说当中龙宫的入口一般，非常的漂亮。一颗海洋星球当然也有自己的城市，当然在水下。对水恐惧又热爱大海的人呢，在很多地方你会开始担心浮潜、面镜进水什么的种种的状况发生。但就在前导教了你大概几分钟之后，你就会非常轻而易举地学会浮潜。而在浮潜的过程当中，看着小伙伴一个一个的从船上非常潇洒地跳下去，你也不得不就放下你的那种恐惧感，直接跳到海里。从前生活在海边的人呢，他们不用带这个浮潜镜就可以完全的在海底下自由地游走，但是我们不可以。所以呢，我们带着我们的浮潜镜，然后把这个呼吸的那个通道啊也是带好，在海底世界我们慢慢的看着，慢慢的往前走着。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哈，原版歌曲是这个样子的。开场好像有点熟悉。 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年轻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但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这是原版我们非常熟悉的吴克群的代表作品之一《将军令》，紧接着我们听到的是英文版最近的一首新歌，刘思涵带来的《将军令》英文版本的状态。目前感觉面貌完全不同，但仔细听下去，go, makes me oh so, so grow, yeah. wants me, give me a soft drink. Ketchup was laid out, I'm gonna dance it out. Diamonds won't watch out, so, so not my thing now. Get on my dance floor, give me a soft drink. Let's drop the 这是刘瑟涵带来的《将军令》的英文版本，而此次跟他合作的编曲人叫做奥斯卡，原本就是原唱吴克群合作多年的编曲老师啊。这次呢也是操刀收编，完全突破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吴克群版本《将军令》东方的色彩，以迷离畅快的电子摇滚编曲呢，搭配着刘瑟涵厚实个性的嗓音，表达出了都会男女直面爱情的不同态度。好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帕劳好好的玩一玩。谁说在海边就只能是潜水呀，或者是在这个沙滩上发呆，就没有一些可以转的地方吗？在帕劳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可能是人为设计的一些房子，但是在看这些房子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格外的有趣。11点2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以下我们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O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keys.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6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白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夜间虽然雨量有所增加，但是扩散条件依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适当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在冷气团的影响下，空气比较干燥，应当及时补充水分，并且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日前，2018雅典经典马拉松中国之夜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雅典举办，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以及伴随马拉松活动开展的快闪活动，多角度地展现了中华文化，促进中西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中国之夜文艺演出当晚，不远万里而来的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民族乐团、武将武术会馆的艺术家们献上了散元、除妖、越女灵风等舞蹈，以及琵琶、二胡演奏，还有传统的武术展示。话剧《武学宗师》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这部剧以非遗项目《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为原型，生动地描绘了他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这部剧由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与青年导演王毅共同指导。虽然已经有30多年的导演经验，也曾指导过一大批经典作品，但是面对武学题材，顾威仍然觉得这是一次挑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北马各庄小学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举办《乐乐奇遇记》专场演出，拉开美好的起点朝阳区中小学戏剧节的序幕。《乐乐奇遇记》是一部京剧与话剧结合的原创剧，同时也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其中加入了大量京剧元素，服饰、音乐、动作、念白、武打等表演形式，增加了剧目的观赏性，运用戏剧的冲突结构创作剧本，塑造人物，展现剧中人细腻的心理变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啊！他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 这首《那些花儿》真的是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变化，然后理解力和感受力，包括眼前出现的画面感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将近20年前，1999年诞生的《那些花儿》，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哼唱，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其实是因为朴树略懂法语，这段哼唱呢也是纯属朴树个人的即兴哼唱。伴随着那些花儿，11:38，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出发。有些歌曲你会发现越听好像越对味儿，越听越能够理解它歌曲当中本身所蕴含的不同的层次感。在旅行过程当中也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次突然间的尝试变得格外的有意思。有一些你常常做的事情，也因为换了一个地点变得陌生起来。在还没有看过电影《穿星际穿越》之前呀，很多人就想象着会有这么一颗星球被海水所包围着，所以可以想象第一天当我们来到帕劳去海钓的时候，哇，那种心情是多么的兴奋。来到帕劳你会发现这里似乎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传说里的海洋星球，一望无际，一无所有，简直太美了。当然在海上我们会吹半个小时烈烈的海风，每个人呢也都会变成一种狂霸酷炫的梅超风造型，然后就会到达一望无际的外海了。在这里呢，你会发现每个船上都会有人说，哎，我非常擅长这个海钓，我去哪里哪里钓过多么多么大的鱼，多么多么罕见的鱼等等。然而有的时候却是第一次海钓，或者说从来没有任何经验的人，经验比较少的人，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海钓的过程当中钓到最大最罕见的鱼。如果很多年过后呢，你还会想起那样的一个午后海钓的日子，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内心是多么的辽阔。在漾漾大水和阳光粼粼的午后呢，除了一小船人钓鱼的那种欢声笑语，周围再没有任何其他嘈杂的声音，也看不到其他别致的风景。没有人可以站立的陆地， 偶尔会有笑声停止，安静的只剩下海，那样的状态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岛屿心情的这首 The sunshine Enjoy the sunshine Enjoy the sunshine Forever and everThank you. 小雨心情的 Enjoy the Sunshine。就像歌名一样 Enjoy the sunshine 吧，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看到的是怎样的阳光，每个人似乎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来到大海面前呢，不得不让人去思考永恒这样的事情，从何来到何处去。亘古到如今，你会发现海也是这样翻滚着，而看着海的我们，爱恨很快就会如云飘逝。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蓝天白云》。想象一下你在帕劳的海边，想象一下抬头你看到的蓝天白云是怎样的景致。这种种种浪漫的幻想，这种轻盈，这种虚幻， 想起我不喜欢的， 包括甚至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忧伤， 看来多么陌生，我居住时变得再也不疏离，进入旧的昨天比较新，新让我感觉好奇怀疑恐惧游戏。蓝天白云，等你离去，蓝天白云，等你离去，蓝天。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我曾经眼里只有你。 此刻我的眼里只有你。现在我的眼里只有你。曾经我的眼里只有你。一样的蓝天白云，不一样的心情，你看到之后带给你的感受，带给你的情绪也全然不同。 首蓝天白云，把天空的那种辽阔，那种美丽，那种神秘，用乐曲的形式描绘的淋漓尽致。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看蓝天白云的时候他会流下眼泪来，也许是真的想到了某一段回忆，某一段往事吧。11:52，周五，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走到这里了。去的是美丽的帕劳，让自己的心看到大海之后变辽阔了许多之后，还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 进口袋感觉突然回来，喜欢有你的臂弯空荡荡，不用恨得太美，记得 old times， 想一想一路走来有多少爱，有多少爱。It will stick a little love， 一个随风。 黄大炜 Old Time， 拜拜喽。 翻出了很久的你，想不想回来，回来、yeah、空了某一块地方 Set my heart， Set my heart。 Baby won't take a little love， Keep it safe for me。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残缺的彩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